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好说谎。 迎着风，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 FM 九五九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

在我眼前。就在我眼前， 所有回忆，所有点滴浮现眼底，那过去缠绕着记忆，让人挥之不去。 鸟声开了又凋零，爱情再美也会过期， 相遇总太过美丽，分离却难以预期。 天空转晴了又多云，幸福过后只剩孤寂， 以为忘记痛却还在心。 感谢在身边，一直有你。 证了时光，见证了爱的真。